Can we get sandwiches here? 在这儿我们能够买到三明治吗? Can we get sandwiches here? Can we get sandwiches here? 哎，我们回答呢可以说 Yes, we can. 是的，我们在这儿可以买到三明治。How much is a cheese sandwich? 那么 cheese sandwich, 干酪三明治多少钱一个? How much is a cheese sandwich?It's 30 pence. 大家可以记住啊，这个问多少多少钱，什么多少多少钱，我们要用 how much, 后面加是动词，然后后面加名词。How much is a cheese sandwich?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主要的两个句型。Can we get sandwiches here? How much is a cheese sandwich? 同时呢，还要请朋友们注意这样一些表达法。在我们说牛奶啊，巧克力啊，还有果汁啊，那么这些词呢都是不可数名词，就是不能说这个一个牛奶，我们要说一杯牛奶，所以呢前面呢要加一个量词，也就是说在不可数名词前面要加一个量词，所以这个量词到底来加什么就需要朋友们来一点一点记忆了。比如我们把在这个看图说菜单里面出现的一些量词的词组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比如A packet of biscuits, 一包饼干。A piece of chocolate cake, 一块巧克力蛋糕。A cup of tea, 一杯茶。A glass of milk, 一杯牛奶。A bottle of Coca-Cola, 一瓶可口可乐。A glass of orange juice, 一杯橙汁。A bottle of mineral water, 一瓶矿泉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跟着节奏，把刚刚学过的句型来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Can we get sandwiches here? Yes, we can. How much is a cheese sandwich? It's 30 pence. How much is a cheese and tomato sandwich?It's 35 pence. How much is an egg sandwich? It's 30 pence. How much is a beef sandwich? It's 40 pence.Can we get sandwiches here? Yes, we can. How much is a cheese sandwich? It's 30 pence. How much is a cheese and tomato sandwich? It's 35 pence. How much is an egg sandwich? It's 30 pence. How much is a beef sandwich? It's 40 pence.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我们进行下一个部分之前呀，我们来总结一个语法现象，也就是一般现在时。有课本的朋友们呢，可以看第102页。什么叫一般现在时呢？就是表示现在习惯性发生的一些动作。这个是英语时态里面最简单的一个时态了。那么请朋友们注意，第一条，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用一般现在时呢？第一，表示一个习惯性的或者是反复发生的动作。比如他每天都是六点起床，他们每天晚上都是看电视他们这个每天都是在家吃晚饭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动作。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She gets up at 6, 她早晨六点起床。They watch TV in the evening, 他们晚上看电视。 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经常发生的动作。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表示现在的状态，比如啊、哦，我现在非常忙 ，I'm very busy。啊，他有两个姐姐 ，He has two sisters。他非常喜欢游泳 ，She likes swimming。等等。那么第三条呢，我们就可以表示这个永恒的真理，比如太阳永远是从东边出来，不是说昨天出来我们就要用这个过去时，而今天出来就要用现在时，它是一个事实。所以呢，我们就要说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太阳从东方升起。那么在掌握一般现在时的时候啊，还有这样一点，请朋友们注意，当句子的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也就是他He, she, it 当这个第三人称单数作为句子的主语的时候呢，后面的这个谓语动词啊，在词尾要加 s。 那么它加这个 s 的方法呢，和名词复数加 s 的方法实际上是一样的。比如一般情况就是直接在这个动词后面直接加 s， work, works。 那么在 sh, ch, s, x 等等结尾的词后面呢，要加 yes， 比如 teach, teaches, wash, washes。 最后在以辅音加 y 结尾的词，要在它后面加 s 的时候呢，首先要把 y 变成 i， 然后呢再加上 es。 以 o 结尾的词也是要加 es， 比如说 do 变成 does， go 呢变成 goes。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形式呢，是在课本的第105页上。好了，今天我们讲到的语法呀，还要请大家慢慢的消化，大家千万不要着急。不清楚的朋友们呢，可以看着这个课本的解释，仔细的再读一读，或者是呢在实际的运用中再体会体会，慢慢大家就可以掌握了。现在让我们一起走入考考你这个环节。 Now you have a go。 在今天的考考你里面呢，想请朋友们听一个对话。然后呢，试着把它翻译出来。 Do you like coffee, Mrs. Lake? Yes, I do. Do you want a cup? Oh, yes, please. Do you want any milk? No, thank you. I don't like milk in my coffee. I like black coffee. Do you like biscuits? Oh, yes, I do. Do you want one? Yes, please. 怎么样？您能把这个对话翻译出来吗？如果朋友们没有听清楚呢，可以看课本的第103页，大家可以自己试着自学一下这个对话，并且呢试着把它翻译成中文。最后一起来看一看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第一个作业还是想请朋友们看课本的第102页，那么这里呢有关于这个 menu， 也就是关于这个菜单的一些问答，请朋友们和家人或者是和其他的这个学习伙伴一起把这些问答来做一下。第二个作业呢，想请朋友们根据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小对话，也就是第103页第四部分这里面的这个小对话，大家可以试着根据我们课本上提供的菜单来编一个在餐馆里点餐的对话。编好的对话呢，可以寄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邮编100022。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间了。 So, bye from Julia and goodbye from me.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第15课的第三部分。我们仍然和 Cindy 一块儿进行课文的讨论。Hi, Cindy. Hi, Ginger.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today, and I think you look good too. Oh, thanks. Mm-hmm. And shall we come to this new words part? Okay, Section C. New words, new page. Assistant. Model. Afford. Less.Worth, in, on, installments, deposit, certainly, price, millionaire, heavy, careful. Good, thanks, Cindy. 售货员 Assistant, 或者叫做助手也叫 assistant。 比如说我是一个总经理，我的助理呢 my assistant， 总经理的助理，或者 an assistant to general manager、助理助手 assistant 也用作百货商店的售货员。还有型号 model 型号，机器的型号，产品的型号，能否买得起，出得起这么多钱 ？Afford， 我们买不了这么大一间房子。 We can't afford to buy this big house. We cannot afford to buy this big house. 我们还买不起这么大一间房子。Afford to buy.Afford to do something. I don't know if I can afford to go home this summer. Okay, Cindy 正在焦虑，她说 I don't know if I can afford to go home this summer. 我马上就明白啊， Cindy 是在想她把机票钱攒够了没有，她能不能买一个国际往返机票在夏天回家。If I can afford to go home this summer, I believe you can if you work hard and save enough money. Yeah, maybe I have to work extra hard this semester. Oh, 他说他这学期要更努力的工作，于是到假期就能买国际往返机票回去看看。又是一个比较级，比较少的 less. Okay. 如果我们要说 there's less water.In my cup， 就是说我在和心里的杯子比，我杯子的水少了。There's less water in my cup. There's more water in Cindy's cup. 心里的杯子里边水比我多，我的杯子里边水比他少。Less 和 more 是 more 是多 ，less 是少的比较级。 Right, you can say there's less wind today than yesterday. It was very, very windy yesterday. It was very windy yesterday. 昨天风很大，所以心里说，今天和昨天比较呢 ，less wind， 风力小多了。Less wind， 凡是不可数的名词，前面加一个 less， 都是减少的意思。值得 ，worth， it's worth doing。这个事儿很值得做。比如说 ，this。Chair is worth its price. 就是这个椅子很好，它值这个价钱，值得。然后我们遇见一个我们最常见的，特别现在经常用到的分期付款。 In or on installments. Installments. 这是分期付款的一个主干词。Installments. 就是部分的偿还一些，按照一定年限还完。用的时候呢，前面用 in installments 或者用 on installments 都可以。分期付款，分期付款刚开始呢，都要有一个我们叫做首付，或者第一个先付一部分，那个呢就是定金、保证金。 deposit. Deposit. Deposit 不光是分期付款要有，比如说有时候你租一间房子，人家房东怕你把房子的给的 furnished home 是有家具的房子受到破坏呢，让你要留一部分保证金，如果你交房的时候没有破坏就还给你，那个保证金也叫 deposit。 还有呢储蓄，你到银行去 deposit、 right. 放一部分钱也叫 deposit。 下面确实的 certainly certainly certainly 可以单独用的。Do you like music? Certainly. Certainly. 喜欢音乐吗? Certainly. 毫无疑问，确实喜欢。这是单独用的。我们在书中和别的词连起来，它是一个副词。价钱。 Price. Price. 我们刚才说了 ,the chair is worth the price. 这个椅子值很值这个价。Price 就是开出的价。百万富翁。 Millionaire. Millionaire, 这是我们现在用的也是比较多的一个词、mm. Millionaire. I think everybody wishes they were one of these. Okay. Yeah, everybody wishes they were one of these. 每个人都在想着是不是有一天成为了 Millionaire. 重的 Heavy. Heavy. 我们学过轻的、 mm, That's light. Light. 我们以前接触过 light, 浅色的或者是轻的。轻重用 light and heavy 来做成一对形容词。细心 careful careful be careful the road is wet or the road is slippery right 小心一点路很滑路是湿的 be careful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我是黎春，大家好。今天的开始，我们想请大家写下字母组合 E-E。这两个字母 E-E 在一起的时候啊，请你记住，都是发长音 E。对了，比如说 B, B, bees make honey, Sh, sheep, a flock of sheep,Knee, bend one's knee. Cheese, a piece of cheese. Jeep, buy jeep. Green light. 我来考考你。字母组合 E-E 在一起的时候都发什么音来着？对了 ,E-E 在一起的时候啊，请你记住都发长音 E。好的，请你再核对一下今天写的单词是不是正确呢？他们是 Bee, Sheep, Knee, Cheese, Jeep,和 green 怎么样，你写对了吗？好吧，今天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黎春，告诉你说明天记得要来哦。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move to conversation. 我们看到是